以海事处和涉事船组人员从未经公开法庭审问，以及基于公众利益等理由，建议召开死因研讯。该报告的内容主要是涉及乘客、海事处验船人员、南丫四号造船厂以及香港电灯员工等等，合共91人的口供。不过死因官在去年底决定不召开研讯。明报报道。 成报报道，市民由今个月9号起进入表列处所，包括所有食肆都要使用应用程式安心出行。食物及卫生局公布最新豁免安排，容许三类指定人士可以填纸仔登记资料，包括65岁或以上长者和15岁或以下的儿童、残疾人士以及其他获政府或政府授权机构认可的人士。至于 B 类食肆晚市堂食时间就可以延长一个钟头。因應新安排，政府會取消 A 類運作模式。換言之，所有食肆員工將要接種新冠疫苗或者定期檢測。成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變種病毒 Omicron 正係蔓延世界各地。香港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尋日話，科學委員會將會喺本月底開會，商討正式批准三歲至十一歲人士接種科興疫苗嘅安排。咁佢期望明年一月為小學生同埋嬰幼兒打針。刘宇龙昨日表示，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难免会在亚洲蔓延，希望青年和中学生尽快接种疫苗。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大研究团队在医学期刊发表文章，指香港头两宗 Omicron 变种病毒个案经空气传播的可能性最高。研究指两名患者没有任何接触，亦都没有步出酒店房门，可能是患者打开房门拿食物的时候造成传播。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由于南非人口较年轻，疫苗接种率低，相信不少人都曾经染疫，但再次感染 Omicron 后病情较轻微，并不代表危险性较低。星岛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指出，按照新的选举制度，以公平竞争的方式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是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需要，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需要，亦都是香港发展民主实现良政善治的需要。爱国者治港绝对不是要搞清一色，五期参与面好宽，舞台好大，是搞五光十色，是具有多样性。商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屯门医院前晚主动公布一宗当值医生临床判断错误，导致一名心肌梗塞病人死亡事故并致歉。经济日报接获消息说，涉及事件的包括通宵当值的实习医生，不过医管局和屯门医院未有提及。有病人組織關注公立醫院人手不足，通宵更由實習醫生值班，能不能夠識別患病者情況嚴重性？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講道，本星期四起，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強制推行至所有食肆和表列處所，食肆紛紛轉型，但是依例需要員工接種疫苗。政論話，食肆有不少員工都是年長一輩，是官方表明為高風險群組，是接種疫苗的首要目標。不過拖到現在都不打針，很多都是因為患有長期疾病，怕打針副作用。之前尚有空間生存，但是新措施推出之後，開始成為矛頭所在。《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社論，政府早前透露會擴展使用應用程式安心出行的範圍，包括全港食肆堂食。長者、飲食業界家長和無家者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社論說，可喜的是政府有聆聽，最終65歲或以上長者和15歲以下的兒童、殘疾人士以及獲政府認可的人士都可以獲得豁免。社論說，政策的確需要時間醞釀，等社會多作討論，才能夠得出更完善的答案。成報社論。 明報的社評就講到，有發展商成立社企，計劃參照政府居屋模式，以市價大約五折至到六折出售單位。如果成事，將會是全港首個非牟利私人資助房屋項目。社評話，政府行事官僚、程序冗長，成為重大的半腳石。不單止是公營房屋遠遠追不上短中期的需求，非牟利社會房屋發展同樣都受到束縛。而當局如果不拆牆鬆綁，必然会局限到民间社企发挥空间。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指出，愛國者治港絕對不是要搞清一色，而是要五光十色，劃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同心願。社評說，港人更加應該以主人翁的姿態，依法行使好民主權利，用好手中一票，選出愛國愛港的立法會議員。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多宗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影响到挤塞噶。咁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碧架山花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碧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啊，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另外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西九龙嘅法院大楼。西九龙走廊啊，即是丽桥啦，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西九龙嘅法院大楼。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尔登豪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确德杰道。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尔登豪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确德杰道噶。咁另外喺港岛区啦，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对出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翻去湾仔交汇处。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啦，交通意外清理好。咁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咁啱啱有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喺桥尾嘅快线咧，较早前咧就有交通意外，而家清理好。咁但系影响到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啊。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咁头先喺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税务大楼，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就挤塞，龙尾在白石窝，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着喇沙利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彩怡花园。现在观塘绕道落回去太子道东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机电处大楼对出。过和老街落返龙翔道，龙尾就喺石建美公园。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係挤塞，车龙喺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千禧年代时间啦，早晨，我是萧乐文，同大家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继之前进入一啲嘅政府处所要用到安心出行之外，见到政府咧话礼拜四在9号就会在进入一些食肆啊或者健身室美容院这些表列处所都一定要用到安心出行啦。咁啊啲嘅豁免嘅，譬如讲到年龄是够65岁啊，未满16岁啊，或者是残疾人士都可以获豁免是用安心出行嘅。咁啊，而家成个情况是点咧？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详细啲讲解一下。电话旁边有食物环境卫生署副署长括弧环境卫生黄淑娴，早晨。 早晨，安文你好。 早晨，黄淑娴，讲下今次我见有几类人是可以豁免，不一定要在这些处所用到安心出行的。刚才提到65岁或以上，15岁或者以下，残疾人士，还有就是其他获政府或者政府授权机构认可的人士。这些豁免范围怎么定出来的呢？什么叫做政府授权机构认可的人士呢？ 昨日呢政府发出的新闻稿呢就交代了这些替代措施啦。我们呢就明白呢，即个别人士呢因为一些合理的理由呢，他未必能够呢符合必须使用安心出行这个规定的。所以呢我们就容许三类指定的人士可以呢以填妥他的指定表格的方式呢，就是登记他的个人资料来作为替代，即是使用安心出行这个规定的。这个登记个人资料我哋简称系填纸仔啦。咁嗰三类人咧，分别咧就系65岁或者以上嘅人士，或者咧系15岁或者以下嘅人士。咁第二类咧就系残疾人士。咁第三类咧就系其他获政府或者政府授权机构认可嘅人士。咁我补充一点咧，就系15岁或者以下嘅人士咧，如果佢有成年人陪同咧，系进入嗰啲处所，而嗰啲成年人咧系已经履行咗嗰个安心出行嘅规定咧，咁嗰名15岁或者以下嘅人士咧，亦都无需填纸仔嘅。咁就住嗰三项即是替代措施的人士呢，咁就我解释一下个准则啦。 好。 咁呢就住65岁或者以上啦，或者15岁或者以下嘅人士呢，即係佢可以填纸仔呢个替代措施呢，其实呢一直以嚟呢喺 C 类同埋 D 类嘅餐饮处所呢都有呢样嘅安排嘅，一直都系沿用緊嘅。咁市民同埋业界呢经过咗即係都超过7个月呢嘅实践啦，咁我相信呢对于即係呢个措施呢就应该都習慣同埋适应㗎啦，咁应该唔会有太大嘅问题，亦都理解嘅。咁好，第二項咧就係嗰個殘疾人士啦。咁喺呢方面咧，就係無論咧呢個殘疾人士咧係唔係持有呢個殘疾人士登記證咧，都可以採用呢個替代措施嘅。咁其實咧就呢個殘疾人士咧，其實都係即係政府啊，或者即係一啲國際上面咧都有一定義嘅。咁嗱，佢如果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咧，咁就清晰啦。咁但係咧，就算冇持有呢個登記證嘅殘疾人士咧，其實咧業界咧都可以用一啲常理咧去處理呢啲個案噶。咁佢哋咧即係如果呢啲殘疾人士即係向佢哋提出啦，咁佢提醒翻有關人士咧就係填寫呢啲表格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代表咗佢係申報自己係屬於呢啲指定人士噶，咁佢哋就係有責任咧，即係個人咧係要確保呢啲資料咧係真實無我啦。咁就住第三類咧，就係其他獲政府或者政府授權嘅機構咧認可嘅人士。咁嗱，我哋明白啦，即係有啲個別人士咧，即係佢因為一啲合理理由咧，唔能夠符合咧喺即係進入處所之前咧使用呢個安心出行嘅規定啦。咁我哋咧就因應即係視乎嗰個具體嘅情況啦，就將即係一啲即係譬如果佢冇智能手機或者而唔能夠使用安心出行嘅人士咧嚇，即係納入咧做一啲認可人士。咁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冇家姐啦，咁就等佢哋咧可以填妥咧呢啲指定嘅表格咧，就進入呢啲處所嘅。咁就住呢啲獲認可人士咧，其實政府咧都已經同一啲咧係提供服務咧俾呢類人士嘅機構咧係跟進咗。咁我哋咧 等就嚟可以落实嗰个安排噶啦。咁落实咗个安排之后咧，我哋就可以俾呢啲机构咧，尽快向呢啲接受佢哋服务嘅有关人士咧，就系发出一啲证明书。咁变咗咧，呢啲携同证明书嘅人士咧，去到处所咧，就可以俾呢啲证明书嗰啲负责人睇咯。 OK， 嗱几个情况咧，头先讲到，先讲下残疾人士先。你话唔一定要用登记证嘅一啲嘅餐厅职员咧，举个例，佢哋用一个常理可以判断到佢系咪残疾人士啦。但我就想问你，有啲未必咁容易表面睇到嘅，譬如听障啊、认知障碍、外观上面未必咁易去辨认到嘅。前线人员如果最终系唔俾佢入，而佢真系一个残疾人士，举个例听障咁样，个员工有冇任何责任咧？会唔会出现一啲歧视或者扰民嘅情况咧？ 嗱，其实咧，我哋一直咧都系从咧呢个关爱同埋咧系便民嘅出发点咧，系照顾即系呢啲残疾人士啊，或者获认可人士嘅需要啦。咁嗱，头先咧我都解释过咧，嗱，当然嗰、那个残疾嗰个定义咧，即系有好多唔同方面嘅类别嘅。咁即系譬如果你头先讲视障啊、听障啊，或者一啲肢体伤残啊，或者一啲智障。智力 認知障礙啦，頭先我提到 智力缺損啊，嚇即係譬如精神病啊咁啲啦嚇，長期病患啊咁。咁嗱，我估咧嗰、那個當然啦，處所嗰個負責人同埋前線人員咧，即係面對呢啲情況嘅時候咧，就頭先我哋都講嗱，佢用翻常理去睇啦。咁但係譬如唔係咁容易咧，係辨識到咧。佢哋咧都即係可以提醒嗰個有關人士，咁佢如果呢個有關人士咧係選擇填寫呢啲紙仔咧，係申報佢自己屬於係殘疾人士嘅話咧，呢、這個申報人咧其實佢係有責任咧確保佢自己提供嘅資料咧係屬於真確無我嘅。 即係個員工有冇權話唔俾佢入啊？因為唔係一啲嘅殘疾人士，而佢又唔肯用安心出行，可唔可以咁樣嘅？ 嗱，佢當然咧個別情況咧要睇翻嗰個處境啦，就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咁譬如如果佢係都有理由相信佢係啦，咁佢仲盡做咗頭先嗰個盡職檢查啊，亦都提醒咗個人士咧，咁佢就當然可以放佢入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好清晰即係佢唔係嘅，咁佢可以即係或者揾政府部門或者去處理啦嚇，即係有懷疑有人係偽冒嚇，即係殘疾人士嘅話咧，咁佢都可以尋求協助嘅嚇。 即係可能報警咁樣。 係啦。 OK， 另外剛才你提到一個情況，就話15歲以下人士有成年人陪同啦，去到呢啲處所，包括餐廳等等咧，係可以唔使登記個人資料嘅，就即係個大人做咗就得啦咁。 係啦，因為咧其實咧由開始嘅時候咧，我哋都意識到咧，即係呢個情景嘅。咁嗱，好多時咧都係即係啲成年人啦，帶同咧一啲小朋友咧就去啲處所，譬如食飯咁啦。咁好多時咧，即係嗱呢個成年人佢會做咗嗰、那個嘟咗嗰個安心出行，或者咧佢係登記咗紙仔嘅。咁好多時咧，其實可能係同一個家庭啦，或者即係好熟噶啦咁。咁如果我哋將來係有需要揾翻即係呢啲接觸者嘅話咧，其實我哋接觸到呢個成年人咧，佢都會記得係帶過呢個小朋友去一齊食飯嘅。咁我哋都可以做到防疫抗疫嘅效果。 我就正想問另一個情況，就是、如果佢冇個大人喺度，佢自己一個人，咁係就要填表啦。咁但係係咪即係都要俾個身份證俾個職員或者個員工去查核佢係咪15歲先？而個員工有冇權咁做咧？ 嗱，其實咧佢要填四樣資料，一個咧係嗱去到個處所啦嚇，處所知道啦嚇，日期、時間、姓名同埋佢個聯絡電話咁樣咧就嗱，其實咧喺個法例咧，即係都即係有條文嘅，即係嗰個處所負責人咧，點樣去履行，即係佢呢個盡職檢查。咁當然啦，咁佢即係如果佢係可以做到即係 check 係咪真，就當然最好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已經係盡職檢查咗，佢填報咗呢四個資料咧，咁佢就已經履行咗佢嗰個責任㗎啦。咁嗱，我哋即係執法人員啦，如果第時嚟執法嘅時候咧，睇呢啲紙仔咧，咁我哋都會係即係可以問嗰啲當事人咧，即係提供翻佢身份證啊嗰啲，即係 check 翻佢姓名啊，同埋佢嗰啲資料嘅嚇。 咁不如清晰啲啦，俾食客又好，啲餐廳員工又好，佢哋究竟可唔可以 check 佢，即係查佢身份證咧？其實， 其實我估咧，我哋同業界溝通咧就咁嘅，即係佢哋咧就係話啊，佢哋會履行個法例咧就盡職檢查，即係譬如果佢喺嗰個啊，即係安心出行嗰度咧，佢派人咧去睇住佢嘟咗啦，或者咧佢嗰個仔仔咧佢係睇咗佢填好咗個四樣資料嘅嚇、啊 okay. 即係唔會好離譜啦嚇，咁、啊、就放入個箱嗰度嘅。 明白。 咁如果呢啲資料到底係真抑或偽咧嚇，真偽咧嚇、就由執法人員嚟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去可以問佢攞身份證啊，或者問佢攞個手機啊出嚟咧去做我哋嘅執法工作。 今次另外頭先提到話喺歲數方面，十五歲或者以下可以係填紙仔啦，唔一定安心出行啦。但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因為講緊中四、中五學生，可能係講緊十六至十八歲呢一批學生就變咗冇得豁免嘅咯。佢哋翻學亦都唔一定個個會帶呢個智能電話，或者唔一定個個有智能電話嘅。呢批人會唔會係屬於係獲認可人士可以係豁免用安心出行嘅咧？會唔會係咁嘅情況咧？又？ 嗱，呢一个咧，我哋其实咧喺过往啦，即系 C 类同 D 类咧，都一直系沿用呢个安排嘅。咁呢几个月啦，呢七个几月嘅经验咧，喺实践上面咧，我哋又唔觉得有特别嘅困难咯。 但个分别系以前可能多啲 A 类或者多啲 B 类，而家就系全部都用安心出行。以前 A 类、B 类可以有选择啊嘛。 咁我估我哋睇一睇嗰个实践嘅经验啦，因为其实呢我哋都听到好多声音嘅，有啲就话即係会唔会点解去到15岁啊，咁即係唔係12岁啊，咁当然我哋都听到你哋嘅声音呢，就係话啊，咁即係初中嗰啲学生咁可以填纸仔，咁高中嗰啲呢，咁所以呢係有唔同嘅意见嘅。咁政府呢其实都係会一路咁睇住个情况啦，留意个情况同埋检视即係嗰个情况嘅。咁我哋将来如果係有需要嘅时候，我哋再适时去睇下点样处理啦。 嗱，就住视障人士嗰个需要，我见到政府话都会俾一啲申请安心出行二维码嘅表列处所咧，会派一啲特字胶套。呢、這个食环署会唔会系即系负责安排派嘅？ 咁嗱，我補充一下，嗱，頭先咧我提到咧個替代措施咧，即係適用於殘疾人士咧，亦、 okay. 都係適用於呢個視障人士嘅。咁我估有兩種方法咧處理啦。嗱，其中一種咧就係我哋都聽到一啲即係視障人士咧嘅意見嘅，即係嗱，我哋可以透過啲非政府機構咧，就向呢啲視障人士咧提供嗰啲填紙仔嘅範本啊。咁佢可以咧未去處所之前啦，喺屋企或者喺啲非政府機構嗰啲地方咧，就填咗事先填咗呢啲表格，咁然之後去到處所咪就可以交俾嗰啲處所負責人咯。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嗰個特字膠套啦。咁創科局咧同埋資科辦咧都係即係非常之好啦。咁佢哋咧理解呢啲視障人士咧，就係去呢啲第599F 章嘅處所嘅時候咧，就即係要填要掃安心出行咧，同埋填紙仔啦咁。咁佢咧就咧製作咗咧一啲特字膠套啊。咁咧佢就可以將嗰、那個處所負責人咧就將嗰個二維碼嘅海報咧就套入呢啲特字膠套嗰度。咁呢啲視障人士咧就可以透過呢啲特字咧去識別嗰個二維碼嗰個位置，然之後去掃描安心出行噶。咁咧我哋咧其實咧政府嘅目標咧就係喺呢幾日咧，我哋就會向一啲曾經係申請過安心出行場所二維碼嘅餐飲處所咧，就係、是、發出電郵噶，就係、是、問下佢哋咧係有冇需要。或者是不是想要呢啲特字膠套，咁呢我哋收到佢个要求之后呢，我哋都希望喺下个礼拜之后下个礼拜啦同埋之后呢就分批咁向呢啲提出要求嘅餐饮处所呢就係寄上呢啲特字膠套嘅。 即係佢哋要求你哋先派，咁就变咗如果佢哋冇要求，有啲食肆又要去呢啲食肆嘅视障人士就享用唔到噶咯。 嗱，其实咧，我哋有啲咁嘅谂法噶，因为咧嗱，嗰、那个视障人士咧，如果佢自己咧可以携备呢个胶套咧，因为佢可以去好多唔同嘅处所噶嘛，佢可以去体育馆啦，亦都可以去食肆啦，咁如果佢自己手揸住一个特制胶套咧，咁嗰啲处所人负责人咧咪可以 去到唔同嘅地方咧，都攝嗰張海報咧，咁佢都做到咧，用自己嘅膠套。咁當然，即係我哋都希望咧個社會係共用嘅。咁我哋亦都將呢啲特製膠套咧，就係俾餐飲處所啊，或者其他表列處所啊，或者甚至政府嘅設施啊，譬如街市啊咁。咁令到咧就係即係大家都即係可以即係幫助到嗰啲視障人士啦。咁所以其實兩方面咧都會做嘅。 整體嚟講，我見有啲長者或者啲視障人士嘅團體都話擔心，可能會影響佢哋嘅出外嘅意欲喎。你哋嘅評估又點 咧？我哋咧同嗰啲處所負責人接觸嘅時候咧，即係佢哋好樂意咧為嗰啲視障人士咧係提供協助嘅。咁而咧，即係大家咧都認同啦，我哋好希望係做到咧一個共融嘅社會。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有呢啲咁嘅便民措施啦，譬如佢可以填紙仔啊，亦都係即係盡量整一啲措施，譬如特製膠套咧，去幫佢哋咧係可以融入嘅社會。所以咧，我哋都鼓勵咧，即係視障人士咧，即係善用呢啲措施咧，去幫佢哋自己啦，咁亦都係參與即係社會嘅活動啦。 OK， 好啊，唔該曬啊，黃淑嫻，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黄淑娴咧就系食物环境卫生署副署长括弧环境卫生啊，讲到就系安心出行要喺一啲食肆以及表列处所嗰度咧，系全部都要用噶啦。咁就系12月9日星期四就生效。有啲豁免人士嘅，包括65岁或者以上啦，15岁或者以下啦，残疾人士啦，或者系获政府或者政府授权机构认可嘅人士，包括无家者等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龙翔道往葵涌方向近北架山花园，朝早大约7:30，有一架货车同九巴相撞，冇人受伤。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场交通滞塞。美国白宫正式宣布不会派官员出席出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这是基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决定。他指中国在新疆持续进行种族灭绝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美方不能够一切照常，但是美国运动员将会参赛，并且获政府全力支持。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说，没有向美国政界人士发出任何邀请，美国所谓的外交抵制只是凭空而来，认为美国的做法是自命不凡的行为和政治操纵，严重歪曲奥林匹克宪章精神，不会影响冬奥成功举办。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表示，美国政客在未受到邀请情况之下不断炒作所谓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国际社会谴责缅甸将昂山素姬判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批评缅甸军政府的做法是对民主和公义的侮辱，要求立即释放昂山素姬以及在二月政变之中被拘留的其他民选官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形容这场是假审讯。他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都认为判决有政治动机。自二月军方政变之后，被扣押的昂山素姬被法院裁定煽动罪和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罪名成立，判监4年。前总统温敏亦都被判监4年。军政府领袖其后赦免两人2年刑期，并且要求两人在目前没有公开的拘留地点服刑。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两国签署多项贸易和武器合作协议，包括印度将会生产大约60万支 AK-203 突击步枪。

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在东隧呢就是现在是游丽村那段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呢一段呢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御港湾，歌和老街上返龙翔道亦都挤塞，排到去石硖尾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太子道东嘅支路呢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 Megabox。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新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想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有關於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就在一個的活動上面用一個視像方式就是致辭，直間就提到今個月19號的立法會選舉對於落實愛國者治港是具有重要意義，強調愛國者治港絕對不是搞清一色而是搞五光十色。他又提到新選舉制度之下有幾個的優點，包括就說充分彰顯了選舉制度的廣泛代表性，讲到就是政治包容性，彰显了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等等的。就着整个讲话都想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就有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教授，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教授，想问一下昨日的讲话你应该都有留意到，最重要的信息是哪一样呢？有关于夏宝龙主任这个。 最重要的信息实际上呢我自己看，因为在这个时刻这个发表讲话而不是在臨近選舉前夕發表講話，主要目標我覺得應該是跟這個美國召開這個民主高峰會，而中方呢即是近日來呢發表很多這個文章和評論都來到去反擊這個美國這個意圖將世界分成民主或者非民主國家，但又要用美國標準，所以中國今次的反擊呢實際上一方面呢就批判美國那個西方民主那種虛偽性同埋呢個各種各樣嘅缺失，同時咧就實顯中國民主經過呢幾十年嚟實踐咧所取得嘅成就，同埋對中國民主所具備嗰個自信心。但呢個就大嘅國際環境。咁但嗱，聽日咧美國嘅高峰會就開完，咁問即係夏寶龍嘅講話咧，事實上就係呼應中方對美方個民主嘅批判，同埋實顯自己個民主嗰個優越性。咁咪就係都係近期咧，美國嗰啲媒體又好，或者係官員又好，或者係啲政客又好嘅，或者甚至學者，不斷對香港嗰個選舉制度同埋香港民主抹黑，即甚至咧隱約呼籲人哋咧唔好去投票，或者投白票、投廢票等等。咁所以呢、這個趁呢個機會咧，夏寶龍時咧一方面咧。就是呢個支持中國民主同埋香港民主嘅優越性，同埋乘機咧就駁斥西方民主嗰個虛假性同埋呢個缺失。咁同時呼籲咧香港人特別呢個愛國愛港嘅人士同埋呢個普羅大眾，即係總有投票。當然咧，佢要呼籲嗰啲人呢個對象咧，肯定唔會包括呢個激進反對派同埋佢哋支持者噶嘛。所以問題就係話咧，從整體嚟講咧，最重要目標咧，就係配合呢個中國對美國同埋西方民主嘅批判，同埋突顯咧 中國民主和香港民主的優越性，這個就是我覺得是最主要的信息。 OK， 嗱，頭先講緊呢個咧，美國嘅網上嘅首屆民主峰會咧，就係佢召集全球咧110個國家或者地區咧係參與嘅咁樣。咁啊，我都想知啦，而家你覺得譬如外國最近一啲言論針對香港嘅選舉嚟講，係咪有啲乜嘢好實際嘅影響睇到，或者對於投票率都有影響？今次夏寶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嘅説法係咪都係針對都或者預示到個投票率可能係相對低一啲，所以有咁講？ 我想今次嚟看咧，即係中央不是咁緊張香港的投票率。 嗯， 咁當然咧，佢希望就見到更多的愛港人士咧踴躍投票。嗱，呢個就佢最關心的，就唔係佢關心呢個激進反對派同埋佢支持者投唔投票的問題。咁但係問題就話咧，今次最主要傳達信息咧，就唔係話真係可以影響到西方民意，但係只得限度咧，第一。就話近年嗱，你可以睇到咧，無論喺人權問題上或者係民主問題上咧，遇到西方特別係美國的批評嘅時候咧，即係中國咧一定係針鋒相對，予以還擊，以突顯啊自己嗰個對自己制度嘅信心噶嘛。 嗯。 即係譬如如果唔還擊的話咧，就容易俾人哋咧以為中國咧係示弱，以為自己咧就係呢個唔係好夠膽識咧，佢喺呢啲所謂西方重視嘅民主人權問題上同你正面交鋒，咁同樣地喺香港嘅影響力咧，應該就係話咧強化愛國愛港力量對呢個新嘅選舉制度嗰度信心，即係同埋咧令到佢哋咧更加意識到呢個新選舉制度嗰個優越性，同埋會對香港所帶嚟嘅各種各樣嘅正面嘅好處。嗱，呢樣嘢都係咧再一次咧係分析肯定新選舉制度對香港所帶來的正面作用。 嗯，但因為見到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咧，都有係提到嗰個嘅投票，因為佢提到我哋堅信，凡係擁護一國兩制、希望香港越嚟越好嘅香港居民咧，都一定會以主人翁嘅姿態依法行使好民主權利，鄭重投出手中神圣嘅一票嘅，直接有提到投票嘅咁樣，係咪其實都對個投票咧有所期望，或者其實你譬如阿劉兆佳教授咧，會唔會都係預期個投票咧係相對低一啲，所以有所謂而家谷票啊，或者？调转嚟睇啦，系咪拒绝投票就等于系唔拥护一国两制咧？如果根据头先夏宝龙我引述嗰个嘅说法， 咁咪唔需要写到太远嘅，因为我觉得中央咧对呢个投票率咧都应该有啲比较清醒嘅，即系合乎呢个实际嘅观察。咁但系问题嚟讲，我哋冇讲过拒绝仲呼吁嘅对象唔肯定唔会系激进反对派同埋啲支持者噶嘛。 嗯， 中央可能唯一关心咗咩咧？因为今次参选者绝大部分都系爱国爱港人士，咁对好多爱国爱港人士嘅支持者嚟讲咧，边个赢边个输，特别有好多人佢哋唔好认识嘅时候咧，佢可能唔咁介意。如果系咁的话咧，佢嘅投票意欲未必好高嘅。所以问题就话咧，夏主任咧今次讲咪就系、是、其实主要就系针对呢啲爱国爱港人士同埋佢哋嘅支持者嚟到发出呼吁。希望佢哋咧踴躍投票嚟到去呢、這個為呢個新選舉制度咧，即係嗰個注入正能量。咁佢帶咗咁嘅意思嘅喎。 OK。 咁但係你話投票率高低咧，中央當然希望個投票率越高越好啊。但係佢事實上佢亦都知道咧，呢個選舉制度咧就係唔會讓嗰啲所謂反中亂港人士嚟到參與啊嘛。咁佢哋支持者點可能咧會出嚟投票嚟到支持呢個選舉咧？所以無可避免地咧，中央一定對呢個選舉嗰個投票率有一個清醒嘅現實嘅認識噶嘛。就無論如何點好咧，佢都希望咧呢個反對派又好，或者呢個西方勢力又好咧，即係對香港選舉制度嘅抹黑喺個底位。或者甚至呼籲人哋用呢個各種各樣嘅方式嚟到去抵制、杯葛呢個選舉。 嗯， 佢更加希望咧，外國嚟講人士咧湧咗出嚟投票咧，即係嚟到反擊呢個西方同埋香港嘅反對勢力。 Okay， 嗯， 所以破壞選舉圖謀啊嘛。 教授，我想问，因为他昨天有一点提到说充分彰显新选举制度的公平竞争性，特别提到这点，他就说90个席位都有竞争，没有一个是自动当选的，这一个其实是不是都可以是预示到接下来特首选举都一定是会有一个即竞争在这里？ 这个我不敢预测，因为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有不同，但是问题来讲，对中央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呢，那个竞争呢一定要是这个君子竞争，君子之争，不能够做到任何事来到选来这个爱国阵营的团结性，人不应该引起这个社会的分裂。但与此同时呢，他也希望这个竞争是能够令到所有日后从政者都知道，即是以后呢，无论你参与，即是以后你参与立法会选举呢，你不可以諗住你可以呢个自动当选，一定有竞争，都会令到现嗰啲当选咗嗰啲立法会议员呢，会更加认认真真，即係呢个诚心诚意去做好佢立法会嘅工作。而中央亦都实际上呢隐约讲明呢，中央佢哋嗰个喺立法会嘅表现呢，会发挥一啲监督作用，要判别佢哋日后呢都是这个继续当议员的资格咁样。 Okay. 所以这个有竞争呢，实际上呢其实树立了一种新型的选举文化。就是说日后好难再见到的会这个自动当选的情况。 OK。好啊，唔该晒教授，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拜拜。啱啱倾过呢就是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教授，先休息一阵。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行动不方便或者要坐轮椅的选民收到投票通知卡时，请留意附上的投票站位置图，如果指定的投票站不方便出入，请在12月14号或之前致电2891-1001申请编配去另一个投票站，如情况许可，选举事务处会因应要求安排复康巴士接送选民来往投票站。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見到由新世界咧喺九月發即係成立嘅呢一個嘅非牟利房社企新世界建好生活，叫新世界建好生活啦。尋日咧就推出咗一個叫做私人資助房屋項目啊，咁啊就話首階段咧會捐出一幅咧新界西嘅地皮做試驗啦，可以起300個咧實用面積300至到550平方尺嘅單位，咁以市價大約五至六折啦係賣嘅，咁即係計翻條數咧就大約270萬至到495萬。左右，咁同時都提供一個叫做漸進式按揭，咁啲買家咧就可以係一半樓價係承做按揭啦，咁樣成個嘅計劃詳情或者點解會有個咁嘅構思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新世界建好生活諮詢委員會委員，亦都係地政總署前署長劉麗超，早晨。 早晨，係蕭良文。 早晨，係劉麗超。講下今次你哋呢個構思係點樣咧？啲單位啲價格點樣計到係市價五六折咧？點解會咁樣去賣俾，同埋想賣俾啲乜嘢嘅目標嘅人咧？ 嗰、那個構思咧，其實咧就係有鑑於即係而家香港嗰、那個房屋嘅供應咧非常之短缺啦，喺啲樓價又咁高，咁變咗咧即係想初次置業啊，講開嗰、那個即係我哋呢個項目個目標咧，即係主要就係俾嗰啲初次置業嘅年輕嘅家庭嚇、 家庭嘅主要係。 是咁、所以呢我哋个房呢係所我哋都话有呢个質素同埋尺素都兼备嘅。質素嗰方面呢我哋呢就即係接近到我哋参考个居屋嘅标准啦，但亦都係做到接近私屋咁嘅質素。咁而喺尺素嗰方面呢即係容納家庭嘅需要呢，我哋由300尺至到500几尺都有嘅。咁一房至到三房啦。 咁所以即係话一人就冇得申请㗎喇，至少要即係夫妇咁样先就係合资格，係咪 暂时嘅构思都係咁样啦。 有冇话你哋嗰个价钱嗰个点样计出嚟？我见话市价大约係五至六折，係咪都参考个居屋？ 唔好意思，係我哋一人申请我哋都会考虑。 一人都可以考虑嘅。 係一人都会考虑嘅，係。 有冇话譬如300间房有几多係属于一人啊，几多係属于家庭啊？ 我谂暂时嚟讲就言之尚早啦。 Okay, 整体嚟讲，头先话价格上面啦，你哋点样定呢个五至六折嗰个嘅价嘅？系咪都参考个居屋啊等等嘅？ 是没错，即是而家呢个计算方法呢，就是用现时嗰、那个居屋嗰个售价嚟到作一个参考嘅标准。 我见到话会有300个啦，系咪最多系呢个数目噶啦？因为我见好似话会仲即系嚟紧都会同政府部门啊、啲机构相关机构再商讨成个计划噶嘛？有冇机会单位数目度再加嘅咧？ 呢、這个就系初步嗰个就住我哋呢个新世界会捐出嗰幅嘅地皮咧，即系嗰个规划。初步的構思是咁樣嘅啫，咁即係距離到開職咧，就我相信都仲有一段時間嘅， 即係有機會再調整多啲都唔奇咁。 我哋希望即係盡量就唔好話做到好似納米房啦，我哋一定唔會做到嘅添嚇。咁、但係即係你話喺個數目上面嗰度咧，我相信咧即係都有啲彈性嘅應該嚇、不過呢個即係我哋而家都係言之尚早啦。 我見咧，你哋有一人申請者月入有限啦，就33,000，二人或者以上家庭咧就66,000係月入嘅。另外資產咧，一人申請者850,000，二人或者以上家庭咧1,700,000嘅。呢、這個嘅定法係點解係定喺呢度咧？因為可能好多人過咗呢個限額，仍然係難以喺而家嘅私人市場嗰度係買到樓啊、上到車嘅。咁嗰啲係咪其實更加要幫咧？定係點樣定嘅咧？其實呢個係。 呢、這個都係基本上係即係參考呢、這個居屋嗰個申請人嘅資格、 主要係咁， 係啦。 OK， 咁轉售限制方面咧又點樣咧？ 轉售限制我哋當然咧就要考慮到即係我哋呢個係屬於資助嘅房屋啦。咁、我哋咧都唔希望咧即係呢個入住咗佢之後咧嗰、那個業主咧。佢就即係利用佢喺短期內就炒賣，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個初步嘅諗法咧，都係會即係參照居屋咁樣樣啦，就係、是、頭嗰3年或者即係5年咧，我哋係即係唔准佢呢個轉讓嘅嚇。咁之後 咧，呢、這個都係初步嘅係嘛？會唔會再嚴啲？因為我見而家有啲報道都話可能會再收緊成個轉讓限制喺居屋方面，呢、這個會唔會都係睇齊嘅？到時會。 我哋会即系尽量会参考呢个居屋嘅做法啦，咁就系实情系点样？而家政府都未有一个正式嘅决定，咁所以即系又系现阶段嚟讲咧，我哋都系跟翻现时嗰、那个嗰、那个居屋嗰个感受嗰个方法嚟到谂住系循住呢个方向去做。 OK， 嗱，今次个计划我见有一个叫做渐进式供款按揭，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下系咩嚟噶呢个？ 漸進式供款嗰個意思咧，就即係話咧，我哋咧係首期嘅時候咧，就只係要佢交呢、這個樓價嘅50%啫，唔係5%啫，半成啦，即係嚇。 係。 咁咧就所以咧嗰、那個首期咧就係、是超低啦嚇。就對於即係而家現時嚟講係供樓嘅，因為個首期佢都供唔起而買唔到樓嗰啲人咧，呢個係一個突破嚟㗎啦。咁然後咧，那個漸進之後咧，就係話佢成交嘅時候咧，佢只係需要按住樓價嘅一半做個按揭啫。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樓價係250,000咁先算啦。咁佢變咗佢首期咧，佢只係攞去135,000去做按揭嘅啫，咁如果佢交咗嗰个首期咧，交咗个5%咧，咁即系佢首期只系交135,000啦，咁然之后咧喺剩翻嗰、那个初头嗰、那个嗰、那个攞个嗰半成嘅攞嗰50%嘅按揭咧，佢只系做1,215,000嘅按揭啫，就唔系做晒成个楼价嘅按揭啦， 其余嗰啲几时俾啊咁？ 其余嗰啲咧就喺往后嗰10年，咁佢有好大嘅弹性嘅， 即系成交咗嘅10年之内就要 系啦。佢可以如果佢话佢有经济能力嘅话，佢可以喺即系买咗楼之后嘅第二年都做埋嗰另外嗰一部按揭又得。咁喺佢亦都可以选择咧喺第二年至到第10年咧，先至做埋其余嗰个按揭亦都得，即系分期摊还亦都得。但系咧就一定咧就要喺个佢买咗楼之后嗰10年咧， 就要供曬嗰個樓啊。 OK，我見今次選址係咪仲未確定定未公布嘅？係咪話係 選址咧？就我哋心目中已經有一幅地噶啦，就由新世界係捐出嚟嘅。咁咧就喺新界西啊。咁嗰個地皮咧就唔係話好似有啲人所猜測咧，就話喺啲山卡啦。完全冇基建配套啊，完全唔係嗰回事嚟㗎。嗰幅地呢就係一個相當成熟嘅社區裏面㗎。咁、啊、交通都好方便。咁但係確實地點嚟講呢就暫時都未方便公布。 嗯，係考慮係啲咩呢？ 考慮就係因為我哋仲要同呢、這個政府嗰方面呢就係商討嗰個補地價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啦。咁、當呢方面呢我哋即係可以傾掂咗之後呢，我相信我哋會盡快公布嗰個確實地點。 嗯，講到新界西會唔會可能係屬於元朗區，即、就、係、是、可能都係而家北部都會區嘅發展範圍啊？我見有啲人亦都擔心可能會涉及到一啲濕地嘅爭議，會唔會咁樣呢？ 這個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就絕不涉及濕地或者係一啲生態環境敏感嘅地方，絕對唔係嗰回事嚟嘅啊。 嗯，亦都有啲人話會唔會同其他嘅私人發展項目可能有關，就憂慮係藉住呢個方法令到政府係起啲基建配套。咁我見有人咁樣提出嘅。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即是誤會來的。咁就因為正如我所講呢，佢呢幅地呢就已經係一個相當成熟嘅社區裏面㗎啦。咁所以啲基本嘅配套呢其實已經有喺度㗎啦。咁、 okay. 當然啦，你即係因應呢、這、一個呢一幅地要起樓嘅話，你任何嘅房屋項目都要做一啲接駁，譬如話接駁呢個排水啊、污水啊嗰啲一定要做噶啦嚇，咁、所以就唔會話個發展商係即係借呢一個項目咧嚟到即係方便佢其他嘅發展項目，呢個唔成立嘅。 OK， 好啊，唔該曬劉麗超，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拜拜。 好，拜拜。 劉麗超咧就係新世界建好生活諮詢委員會委員，亦都係地政總署嘅前署長，同我哋講到咧呢個新世界建好生活咧，尋日就有一個叫首個係私人資助房屋項目，就話捐出新界西一個嘅地皮做一個嘅試驗，300個單位提供。暫時個選址就未公布嘅。